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演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出身于相声世家的马三立先生，从小啊就对相声十分感兴趣，也总想能跟父亲和大哥一样妙语连珠逗人发笑，但他每每提出想说相声的要求，轻则遭到父兄的驳斥，重则就是一顿责骂，但他还是不死心，总希望有一天能登上舞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相声人生里啊，我们将继续和您追忆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生，为您讲述他第一次下海说相声的故事。马三立由于在学校体操班上说相声成为了小明星，又勾起了他对相声的渴望，自己多年来已经不止一次夜里梦见和父亲还有大哥一起说相声。其实马三立心知肚明，自己曾有过一次下海的经历，记得那次是几年前了。一天吃过晚饭，他偷偷溜进莲星茶社，遇见父亲的徒弟高贵清刚从场上下来，冲他笑着说：“怎么样，三弟，你也上去来一段？”马三立本来就心痒难熬啊，加上贵清哥一个劲儿的鼓动，并且主动提出为他捧哏，把心一横就上了台。不过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下台时连里面的背心都湿透了，不过说的还不赖，而且还挣了10个铜板的份儿钱。第一次赚到钱，马三立当时是既兴奋又激动，不过这高兴的心情仅仅维持了一天，第二天他可就犯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咱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吃元宵，稍后红酒再告诉您。 相声嘛，啊，说相声，这是个语言艺术。 是， 你起码你得懂这语言的逻辑。 嗯， 你得懂这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副词。 嗯， 动词、形容词，这个得懂吧？ 哎， 什么是成语呀？什么是谚语呀？什么是歇后语呀？这个懂不懂？ 都懂， 懂 都懂。 哦，你念过多少年书？你在什么学校毕业？ 什么学校也没毕业。 哦， 我小时候啊，念过3、2年私塾。 念3、2年书啊？ 嗯， 嘿，念3、2年书就说相声 啊？

写得清楚。 嗯， 你老可以看一看。 哎， 孔子说哪有将表，哪写着呢？ 啊， 哪写着呢？走走，出去，咱们看看去。 哦，干嘛这么理直气壮？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好， 掌柜的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老先生，您看看啊，江米元宵，桂花果馅， 哎， 一文钱， 多少？ 一瞧，可不十个了吗？ 嘿， 念不出来了。 哎，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念出来，念出，大伙儿听听。 嗯， 一字别落下。 嗯。” 掌柜的说：“我们这是啊，我们这是写错了。 哎， 我们要写十几下，可是一忙神写十个了。 嗯， 完了，要我们的错。 嗯， 算您对了，您请，您走吧。 嗯， 走不得了吗？ 啊， 好，孔子倒逮住理了。 哦， 是怨你啊。 嗯， 不是我们蒙嘴吃。 嗯， 告诉你，这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 要不留情呢？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瓶， 一个老钱， 那就吃一千了。 是啊。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吃元宵》。马三立拿着十个铜板，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不过，他可没敢告诉父亲。不过常言说，纸里包不住火。转过天来，父亲就知道了他上台的事儿。把高贵卿狠狠地数落了一顿，大哥马桂元也阴沉着脸，马三立心里一阵阵的发毛啊！他马上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心想这一顿好打是跑不了的。不过他心里暗暗的还有些自得呢，原来上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我觉得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看到了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心爱的玩具，那一天留在我心里，比老山的云永远无法抹去。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穿，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生命在 前，再也没有出现。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曾一度向往能够像父兄一样站在舞台上把人们逗得开怀大笑，但这些期待与梦想一旦遭遇现实的时候，他慌张了，他茫然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相声人生里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一代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故事。在马三立的记忆里，哥哥马桂元对他最温和最亲切的时候，莫过于1926年初冬的一个黄昏了。想过放学钟声，马三立走出校门，猛不丁发现哥哥马桂元站在马路对面在等他。更让马三立意外的是，近些年哥哥的表情总是很严肃很冷，哥哥今天不但笑了，而且还要带他去逛三不管。路过商场时，哥哥给马三立买了一管关了名牌的金笔，又给他买了四个芝麻烧饼，一碗杂碎汤，马三立甭提多开心了。渐渐的天黑了，该回家了，可是哥哥还在往前走，丝毫没有归意。正在他揣摩不定的档口，哥哥突然开口问了一句话，究竟哥哥马桂元问了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相声找糖块，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来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来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 那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点东西，掉东西，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叫什么了？那个糖掉了。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在那粘着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找糖块。下面我们接着说，哥哥马桂元突然停下脚步，低沉地问马三立，万人迷大爷死了你知道吗？马三立点点头。哥哥和马三立拐进一条昏暗的小街，告诉了马三立一切。由于万人迷的去世，父亲也被园子辞退了，眼看生计日益艰难了。哥哥对马三立说，我和爸爸一心想供你念书，为的是让你长大了不吃这碗开口饭，见人矮三分，也给家里改换门风。可谁想得到，兄弟命也苦啊。说到这儿，哥哥用那样一种形容不出的目光久久望着三立，只看得马三立心里发热发冷，不跳乱跳，糊涂明白糊涂，想问又不敢出声。哥哥的凝视的目光后面蓄积预示着什么？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的魅力，然后我们再继续聊。 来听马三立相声的观众们对我抬来，抬我，我没有什么好的节目表演嘛，观众抬来的，领导是帮助我鼓励我，我自己呢也应当认真的加以总结，好好的学习。这个广大观众们喜欢听马三立的相声的很多，今天是这个李国珍李二大爷来了啊，赵六白也来了，这我每次演出准到的啊，是喜欢听我相声都来了吧？有没来的吗？没来的请举手。好，都来了。 是没来的你怎么举手？这没来的站哪举手去？ 没来的就不必举手了。那么这个听马三立的相声有什么特点懂吗？ 哪点好啊？ 我今天说完这段，我很多的这个会场都找我。 是啊， 我这我正忙，我一会儿接我一会儿走，我飞机一会儿，飞机响您别害怕啊，接我演出。 飞机接你？ 哎，我今天四场演出。 坐飞机 啊？ 上哪儿？上广州？ 不，广州了吗？ 上哪儿？ 就文第一文化宫。 第一文化宫？第一文化宫坐飞机 啊？赶场 啊？赶场 啊？ 在市里头那也就用汽车就成了。 我不要汽车，他们就接我到市汽车，我叫丰田的。我这个学，我这个身份，我叫丰田 啊， 在那儿啊，我多寒碜，这皇冠我也不坐了，我也不笨死啊，我得坐那，我一般我老坐那个菠萝什么 菠萝罐头， 那怎么做黏黏糊糊的？菠萝奶嘛，菠萝奶油，菠萝奶汁，菠萝 奶油的是 菠萝奶汁， 奶汁， 菠萝奶汁， 高档车， 高档，我就是我家呢都是纯鸟的， 蓝鸟 的。蓝鸟不是水鸟， 哎，我看你像水鸟似的。 我一般我就是飞机，不管上哪儿，飞机要不，请马三立演出就是飞机 啊。那夜 我一会儿一共 打算上一共， 哎， 打算上一共的飞机 院哪儿落？ 落 啊？ 直升飞机？不落， 不落， 不落，我就下了一颗绳子，我顺着绳子爬上，到一中也顺着绳子再下来， 这是吃饱撑的。没事，你没事。 刚才他们送我就出去来的 啊？ 怎么刚才给这个哪儿还演出吗？ 哪儿？ 敬老院。 哦，上敬老院 啊？老头老婆 啊？是 敬老院。嗯，老大爷老大娘听我这相声高兴，哎呀乐呀，乐得了不得。嗯，听完我这段不让我走啊？哪让我走啊？我不行，我还赶场，我好几个地方演出，你们休息吧，你们玩吧啊。就是老头儿、老婆们喝嗑瓜子吃冻豆啊，玩儿，弹球、踢毽 啊， 跳风筝，说你们玩吧，头发都不白了，听完我这个满黑了， 啊， 牙都齐的，长着嘴齐牙，拐棍扔了，不要 好嘛。听你这个相声啊，如返老还童。 哎，你不信吧？ 啊， 你不信？哦， 益寿延年。 哎，对了， 啊， 笑一笑。少一少， 笑一笑，少一少， 哎， 这比笑一笑，少一少有力量啊！ 哎， 去年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去年夏景天， 嗯， 咱们市内有个暖瓶厂，暖瓶厂知道吧？ 啊，我知道。 这暖瓶厂他们每月的产量是计划完成任务是多少？10000只暖瓶。 对， 可巧那个月已经月底了，29号了 啊。 完成8000只暖瓶， 哟， 不够数， 没完成。 老书记着急了，哟，这怎么办呢？完不成任务。哎，忽然间想起我来了。 啊， 哎，马三立，请他来。 啊， 来，我接着去。 你有什么办法？ 说相声啊，我还什么办法？ 给他们说段相声。 哎，说段相声。 哦， 职工啊，干部、技术员听我相声，哈哈一乐。听完这段怎么样？ 啊， 月底31号那天 啊， 完成了。暖瓶生产多少？ 多少？ 15036只。 哇！ 嘿， 两天一宿， 哎， 超了50%， 也不算快。 哎呀，这还不够，真够快的。 对，31号 啊，神了这个。 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近郊区有个农场，知道吗？ 知道。 农场有园艺队 啊。 去年秋天吧，园艺队。就是梨树啊， 啊， 苹果树啊， 苹果 园艺队吗？苹果该摘了， 该摘。 队长一看不能摘， 怎么 摘 了？地下了， 不行，这树的苹果跟大枣像枣那么大个， 好嘛，变成了葡萄架了。 说这怎么办呢？ 啊， 有人提马三立呀，那个相声来到就好，找我 啊。 我说相声， 那你给苹果树说到相声， 苹果树啊，连苹果树带人们，大伙一块听。 嗯， 职工啊、干部啊、社员呐、啊、工人啊一块听。我说段相声， 可以。 我卖点力气说一大段，乐的，我这使着活说这段，在他树上 啊， 树上的苹果。随着包袱长个，一会儿的功夫，树苹果全像小西瓜，跟小西瓜那么大。 好嘛，简直越说越悬了。这， 哎，这不算什么新鲜。 您这艺术力量那么大， 这不算什么新鲜。 哦， 北京有养蛐蛐的王老头知道吗？ 王老头， 王长友 啊，有， 专门爱养蛐蛐。 对， 他家有蛐蛐。他这蛐蛐可特别， 嗯， 粤东的蛐蛐，这蛐蛐有名， 叫什么？ 金头虎。 对， 金头虎，夏天都蛐蛐，没败过。 嘿， 有名。有一次我在北京见着了， 啊， 我忙了啊，听说您这金头虎出了名了， 啊， 沾上沾上怎么样？我看看。我说好啊，好啊，看看吧。把蛐蛐罐翻过来了，打盖让我一看，一瞧啊，这蛐蛐。倒着呢，打蔫呢， 哟，好嘛，要完。 老头哟，我不要紧，关了，甭哟，不要紧，别盖盖，别盖盖，你可别动它。我来个笑话， 啊， 冲这罐来个笑话， 冲七句话。 哎，说个笑话，刚使俩包袱，这蛐蛐蹦出来， 你瞧来劲儿了， 蹦出来，一扎翅膀， 噔噔噔噔，来精神。 哎 行了 啊， 老头高，哎呦，行了，活了。可巧过了一猫，哟，这猫在桌上呢，一瞧大蛐蛐，猫一看， 干嘛这是？ 猫过来了，猫一过来，这蛐蛐一扭身 啊， 俩蝎子一立，噗， 怎么着？ 猫的俩眼扎瞎了， 哎呦， 上前一吭哧又一口 啊， 猫腿折了 啊。我都没听说过，这些小猫。 哎，我赶紧把猫抱过来 啊， 来小电话， 啊、 我就使那个迎春曲，直打灯了都出来呢。把那说完了，一捋这腿，这猫腿长上了， 好了。 你瞧瞧， 你一些见识，这都神了， 神了呀！人家管我叫艺术大师，我外甥艺术大师，艺术太师可以，大师干嘛？ 您这是人类灵魂。 不对 啊， 不对， 不对， 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啊，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嗯，你了不起呀、 啊，嘿嘿， 老爷，您的饭量怎么样？饭量， 饭量 啊， 什么饭量？ 你能吃几碗干饭？ 干饭呐，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百细毛虎不实下卷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继续和您一起追忆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生。马三立和哥哥转进一条小巷，哥哥马桂元沉思了一会儿，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马三立如雷轰顶的话：三立，不吃这碗饭，眼看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你不是喜欢说相声吗？就干了这一行吧。一阵冷森森的北风迎面刮来，马三立呆怔怔地僵住了。不错，他小时候曾经想过说相声，到现在也喜欢，在中学小试身手也带来很大乐趣。可是此时此刻，他忽然不想了。因为那意味着彻底结束已经结下深厚感情的校园生活，但这一切他只能接受，没有资格去选择。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相声小段《曹子高》。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做买卖人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嘛，让顾客高兴嘛。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这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两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两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倍儿香。 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成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着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你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儿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4块，蹲那挑。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糕，一毛一块啊！吃点心，大块草糕1毛钱1块，我也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心匣子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一毛一块，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一毛一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就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啊。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出一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哥，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吗？薄厚大小，这草糕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回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显微镜。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草子糕》。生活真是捉弄人啊，摆在马三立眼前的是父亲哥哥让他学艺了，或许他和父兄一样，真的也是说相声的命。而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上学，和同学们一起听课做游戏，才是一场温馨而短促的梦。就在这一年，马三立辍学了。然而想说相声养家也不是容易的事儿，首先就要拜师学艺。他究竟拜在了谁的门下？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给您带来一首那英演唱的《梦一场》，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